全不同的宇宙里，你像只鸟仿佛在林间飘摇，追寻风，追寻空气的自由，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。你的心已经无助在这里，你的心梦游繁华世界里，我们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。你像只鸟仿佛在林间飘摇，追寻风，追寻空气的自由，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。因为太聚散， 想你是否看见了永远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是谁和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，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和谁说先说了再见，重复画面红了眼，就像时间换了时间，潮湿季节更了钱，在未来和未来的那一天，我想做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即日起至三月底，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，都可享受整车长达五年的质保。奥吉通奥迪，6718787，6718787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供选。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说不贵就不贵， 说乐车帮吧。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在线预定维修保养，总价6折，真不贵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。 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气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，我是主播周周。首先，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。今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收官之年，受到异常气候的影响，再加上污染物排量居高不下，去年冬天以来空气重污染频发，无形当中加大了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任务的完成难度。为此，环保部在京津冀以及山东河南山西六省市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督查，目前督查正在进行当中。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，不少为人父母者在孩子刚一出生的时候就在学区房上下足了功夫。在二手房市场成交量连续4个月下降的当下，北京的学区房市场波动却很小。开春之后即将迎来北京幼升小小升初划片的调整，学区房似乎又有了升温的迹象。根据外媒的报道，顺丰控股董事长王卫在2月24日通过一款公司内部开发的软件给员工派发红包，该程序可以让员工买卖股票。报道中，知情人士透露，2月24日以来，顺丰员工已经开立了大约20000个股票交易账户，他们用这些账户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。顺丰对此也表示，该程序是开放平台，面对所有的用户，是否开户购买股票都属于用户的个人行为，与企业没有任何的关联。2017年北京市缓解交通拥堵行动计划正式发布，与往年相比，433项交通领域重点工作更多的琢磨于建和管两个字。今年内，北京市也将会投资300亿元治理交通。

下过了雨，雨水湿了满地。我看着你找不到话题，一上平静的水影，慢慢的都是你，都是你。即使没有话题也不要紧，反正爱情有时也需要平静。我只在乎和你在一起，即使一言不语心在感应，这一刻我们都不忍心睁开眼。 我们都不忍心睁开眼睛。

不能、哦、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 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欢迎收听969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又到了一年大学生的求职季，目前呢，相关部门也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，聚焦了中国女大学生的就业状况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性的就业。根据调查显示，就目前女毕业生的群体来看，会计是本科和高职高专女性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职业。而总体来看，在本科的女毕业生当中，就业量最大的前五个职位分别是会计、小学教师、文员、行政秘书和初中教师。在高职高专的女毕业生当中，就业量最大的前五位职业分别是会计、文员、护士、客服专员和电子商务专员。那到底对女生来说，什么样的职业最有前景呢？这个钱当然是金钱的钱。据称，女大学生最看好的是电商等行业。从就业之后的薪资来看，这份调查显示，根据2015届学生毕业之后的半年后的数据显示，在女生本科的十大职业当中，银行柜员的月收入有明显的优势，为4586元，其次为电子商务专员，平均的月收入为4037元。报告显示，分析2012届的女性学生毕业后三年的月收入，电子商务专员保持了薪资的优势，收入为6675元，护士职业发展的前景也较为明朗。从2012届毕业半年后月收入的3027元，三年之后涨到了6558元。除了薪资水平之外，就业满意度也是工作幸福感的一个标尺。女大学生从事哪一类职业幸福感最高呢？答案是教师、银行业和护士。而在高职高专女毕业生的就业十大职业当中，满意度最高的是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，占比率达到了70%。由此可见，女生在选择职业的时候，相对男生而言会选择更加稳定和收入稳定的工作。而这一周接踵而至的女生节、女神节和妇女节，更是让女性的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我们在节目当中送去祝福的同时呢，最希望的就是看到女性在职场上得到更公平的对待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。 似雪花飲泣的你冻吗？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，乱掉了织也不怕，怎么始终牵挂，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。原谅我不再送花，伤口应要结疤，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。如若你非我不嫁，彼此终必火化，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。谁都只得那双手，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，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曾沿着雪路浪流，为何为好事泪流，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，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，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，

轻的香气，我以为不留痕迹，思念却满溢，或许这代表了我的心。不要可以说 当看见潮起潮落， 山西长治82岁的老人因为即将手术而惶恐不安，眼泪一直在眼圈里打转。护士赵凯丽紧紧地抱住了他，他说：“奶奶，你别怕，睡一觉就好了，我们一直都在。”在护士的怀里，老人慢慢地放松，甚至开始聊起了家常，最终手术成功地完成。后来很多人都说护士好暖，而我们同样也感受到了医生家人一样的对待。 想象中的伟大，我也会害怕。你知道后悔不会惊讶，我其实只想过小日子啊。你笑着说我呀真傻，我还是跟从前没两样，相爱或分开都一样挣扎。人们忙着喧哗，说别人能不能走下去还有待观察，我不会回答，先紧抓似水年华。真心太容易被人糟蹋，你会接受吗？世界从来只喜欢八卦，我其实也想对你说真话。找一天来吃饭喝茶，那一天我们别再说话，相爱或分开都一样挣扎。人们忙着喧哗，说别人闲话，能不能走下去还有待观察。我不会回答，先紧抓似水年华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